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博学多才，对其他曲艺形式也是很有研究，在他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中，他就学唱了京韵大鼓的众多流派，其中说到刘宝全的流派时，学唱的就是大西厢。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呢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京韵大鼓中的名段大西厢，并且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宝全、孙淑云和骆玉笙三个人的版本。既然我们刚才说过了侯宝林大师的学唱，那就先让我们从这个相声段子开始吧。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啊 啊，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竟是小折，还是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比较上年岁了呢。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那可唱出来， 那我更小不了了。 那音儿就更脆了。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哦， 他一口气那么长， 他字儿多没关系。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 啊？这位姑娘，捏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心言，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对， 就这一句， 这句比较最长啊 啊， 嘿嘿， 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这还是会唱 是吧，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气短了唱不了， 不好唱 是吧。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他学唱的这个段子叫做大西厢。大西厢的唱词通俗诙谐，紧紧抓住崔莺莺让红娘去请张君瑞这个简单情节，运用风趣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巧妙地发挥了夸张的说唱技巧，完成了对红娘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刘宝全演唱的红娘既不同于昆曲《西厢记》《丑简》中的红娘，又不同于京剧《红娘》中的红娘，而是带有浓郁民间气质的红娘，给人以别具一格的艺术享受。一起来听刘宝全演唱的京韵大鼓片段《大西厢》，这个呢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珍贵录音版本。 Thank you. 得了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就想起了那小事当郎，我可想当生，想的我呀一天呀吃不下半碗饭，盼蟑螂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汤不汤来呀那是母的我的饭，您瞧饿的我牵了心，贴在了后墙，谁见过十七八的一个大姑娘，我走到我祖祖拐棍，这个姑娘要离了拐棍，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走了两步啊。哎呀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的绣花鞋，这个地方都会长了膀啊，我的眼可叫了我的胡娘，小丫鬟叫答应一声，走进了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你老人家是喝酒吧，再不然可是吃饭，你要不爱吃烙饼吗，我给你那做一碗汤，你要爱吃酸的，给你多多的加点点子醋，要好吃辣的怎么做切香，哎呦我的姑娘，你们要嫌咱们家的厨师不他做的饭不咋怎么得味，小丫鬟我呀就玩玩袖子，递上个温水，我下趟厨房，我给姑娘啊，你那做一碗咸个汁儿，淡个汁儿，辣个汁儿，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八宝一碗油酥汤。关在了绣房，哎呀，我的姑爱娘您尝。这位英英说呀，你要讲的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穷的猫的银的豆的小的看的玩的乐的姑娘，我的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叫你去找西厢，给我聘请来的蟑螂，说是咱们俩请他呀，一个打饥荒，二个跟着结识一条荡，借他的纸墨和眼娃挑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你就跟他说吧，白天我受了点暑啊，这个夜晚就贪了点凉，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京韵大鼓的名段《大西厢》。 京韵大鼓的名家孙淑云也演唱过大西厢，他对京韵大鼓的艺术追求是执着的，他对流派京韵的继承是不拘于形似，而是追求神似，并从女性演唱的特点出发，从而推动了京韵大鼓艺术的发展，被公认为女声大鼓的典范。 我命你到西厢聘请张郎，说是咱们娘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进夜飘荡，借他的笔墨砚瓦就挑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夹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着眼那就鼓着你的小腮帮，撒碎他的砚瓦叫他烟也烟不的墨，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落下心儿，大学中庸五经四书孟子告子礼记他有春秋，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章，他要想打架你就跟他先动手，别忘了先下手的围墙啊，这个后下手的那个灶啊呀，他要讲闹场官司为了咱们娘们的劲儿，你只管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已当作是圣人一个大徒弟，你就跟着说咱们娘们本是十七八岁的俩大姑娘，他要告咱们娘们搜到他的血管呢，可该当怎么一个罪，要我的丫头你得问问他，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三更半夜溜里溜秋大里大山满里满滩不言不语儿念里念干，他跳过咱们娘们的上清下白，磨转对缝对缝磨转，里生外收挑回关将，掉了花过了杆儿硬翻了个粉皮板墙，他可谓的都是什么勾当，这不所谓哪一桩，到底安的什么歹心肠啊，他是挑花枪就跑不空场，抿着一个嘴的那么乐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着话来怎么那么脏，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本为的本是那一桩，要给您病体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不孝吧，这不请他来的小张郎，我上西厢聘请书呆子张老儿，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的带我还枪啊，那就生死过月吧，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吧，哎呀我想不管到你 们二人双双对对对对双双，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你们日日就要天美长。崔莺莺听此言呐、说你气也是气死我呀。小蹄子儿，一句话你说，那奴家我们一个透心凉。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淑云演唱的经典名段《大西厢》的片段。京韵大鼓《大西厢》是一个传统曲目，是由莲花落曲目移植而来，江洋者。最早呢是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木板大鼓艺人胡金堂曾演唱过，刘宝全学唱后反复加工，成为京韵大鼓的优秀保留曲目之一。这个经典名段的故事内容取材于《西厢记》，写崔莺莺思念张君瑞，欲派丫鬟红娘往西厢请张生相见，红娘戏耍莺莺，假意不允，使莺莺颇为着急。后来红娘仍然到西厢送检，邀张生与莺莺相会。这个段子的曲词突破了京韵大鼓庄严凝重四平八稳的常规，在幽默风趣轻松俏皮的气氛中塑造了聪明伶俐的红娘形象。由于衬字嵌字语气词较多，经刘宝全的演唱使词曲更加俏丽活泼，特别是堕句重叠句的运用显得跌宕起伏，优美动听，给观众以新奇美的艺术享受，久演不衰。著名京韵大鼓大师骆玉笙也曾经演唱过这个段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再来欣赏骆玉笙演唱的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 要不看早晚的大奴的来世风，我也不用分说赶上天，啪啪啪我打你个么地巴掌，不怕打你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外走，穿有狼我有狼，不多一会儿来的西厢，人人都说西厢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但则见清热几的门楼儿安着文绶，两边有两溜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分为了左右，铁丝的灯笼挂在中央，大门以上有一副对，上一联那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太平真富贵，下联配春色大门章，横批有文光舍斗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了中央，红娘迈步往里走，没留神查一查，那碰到了看不见的影壁墙，影的前头爬山虎，影的后头养鱼缸，脸庞慈湖水里长荷花茂盛，半斤半两，红的是石榴花，白的是那玉簪棒儿，蓝的是那嘴角纹，那绿的是那夜阑香，是叔叔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滚滚全都开放了，怎么一阵一阵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旁弯腰那星星两个半弯着腰子躲着一捧伞，得晚上天的雨绿真真的还有几分爱唱清风恩上，又是一副对儿，这一副倒闭那大门那也不强，上联写雨过秦书云，下联配风来很多香，横批倒有 个字，广揽多读，写的那么真强，高搭着天棚有多面的凉爽。瞧了一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打扫地当羊，那个意思说那儿忙。小红娘上前拜了两拜腰，书童我的哥哥呀，你一家的可得干当，你们家的相公在不在？书童可得说了，你要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一点点心，喝了碗那绿豆汤，一人念文章啊，把事儿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那个大书房，廊檐下一五八个那么点儿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黄条画眉上的更强。书房门口那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倒比那两副写的强。上联写春年春月春光好，下联排人则人心人寿长，横批倒有四个字，金玉满堂，写的那么真强。红娘迈步书房进，这屋里的摆饰倒比外边石头的强，精细的八仙迎着门儿放，海石交椅那一边放着一张，广东的西湖它的灯亮，迎宾待客洋瓷缸，那洋瓷盘盛的是香园土瓜玉佛手饰，名人似花挂满墙，两边倒有平八扇，俱多是水墨丹青花满墙。头一年杜孙在那游春望景，第二年周茂叔那赴日来乘凉，第三年陶渊明九月菊花房，四一年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年遥望下山顺地方，六一年吕不雅父亲访友在船舱，七一年周文王夜梦飞熊西西上，第八年那孔夫子带领着三千门徒在两旁，游子路贺烟回咱本流，您子天孟子曾子子孙子家子孙举子张怀有个山东辽远的姑爷长，他们大的伙念文章啊，画了大书房，大红的满帐那饭了饭房，张君瑞坐在床上晃了晃荡晃了晃荡，摇头晃脑那好像一碗汤啊，怎么怎么念文章。 怎么样，够精彩的吧？虽然流派落派派别不同，但演唱同样是精彩的。 小红娘没气儿，假带着三分气儿，您这看他拧着眉瞪着眼眼牙翻着可是鼓着他的小腮帮，赶上前啪拍了一掌，呆老二啊，你翻穿这皮袄子甭跟我们装洋，昨天挑花墙啊那件事情翻，我们夫人清晨早起坐二堂，手里拿着一块塔板，拷打硬硬身为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之礼义，绝不能半夜三更天月来投降。我们夫人闻听夸你好，哈哈，夫人可就怒了，起码那胸膛赶上前，乒乒乒打了我们三巴掌，跪在了地当羊，打得我们小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没跟他们藏，我们家太太倒下庄稼我拿你到公堂，只听他问你一个冲冲的嘴儿，中一中我的哥哥啊，你的脑壳离了脖腔啊，出气儿出气儿那喝水更力量，张君瑞小脸扬一抬头，上下打量小姑娘，她也不高她也不矮，身上穿的本是寸旧的衣裳，再好没有红娘好啊，说话那柔弱那一点也不好，再好没有咱们俩人好， 咱们二人交好人日久天长，想当初魏朝天子先拜相，也不过是有什么仙桃果品，那先给你尝尝。上学来手把着手儿，我教给你写字，我家信儿赵钱孙李都无正王，大学知道你叫我怎么见面，好叫我孟子难见两回好。张君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儿不听西平二黄，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经，天明亮哪叫四叔二大娘。张君瑞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疤，我为你把我这个红缎子绣花鞋那淘坏了那么7653次生。张君瑞先前还把红娘叫，到后来可了不得了，把红字儿他忘了去了，干了金娇娘，红娘啊，红娘啊，娘啊娘也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小叔冲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挑啊，你们的粉皮花儿香。红娘闻听招口对，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火墙的胆子你够多么大呀啊！到玩劲你成了王胖子裤腰带，那稀松又平常，打破了枕头你露着有点炕啊，怎么怎么呢，休当太太告瞎状。我告诉你吧，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们姑娘苗条淑女将你等啊，你就该君子豪俗到哪乡，鬼街酒店两百子吃着腿了黄小丫鬟逃之夭夭逃离走。张君瑞写真单更慌忙，只字一规见了面的一起家人摆了花堂，到了这一回张生与那莺莺他们二人见了面。到后啊来是平上的点点呼唤那位莺莺啊，这不叹坏了小姑娘。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2007年5月9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捧哏巨匠赵世忠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今天就让我们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一起怀念捧哏巨匠赵世忠的风采。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赵世忠1933年生于北京，16岁时拜著名相声老艺术家谭伯儒为师学习相声，后来根据自身特点转为专攻捧哏艺术。1954年，21岁的赵世忠开始和赵振铎先生合作，二人珠联璧合，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成为相声界有口皆碑的黄金搭档，还受到老舍先生的赞誉，

他怎么夸我了？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你。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什么呀？ 老帮菜，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你看他妈那地的牌子那个儿啊， 这个儿又不好，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那是累的。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那怎么着？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的那个。 我瞧你这么就腻歪。 腻歪你们不会分开过吗？ 分开过呀、啊、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嗯、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废话，是不会做。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着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火，这活还少啊。 哎，干活她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砖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哦，由院里搬屋里， 由1楼到6楼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你看他妈那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是啊。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啊，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嚯，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好嘛，这够年头了。 嗯，好着呢。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嗨，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啊，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嗨，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嗯， 那你穿什么呀？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笔记，冬穿葫芦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7寸，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去还有派呢。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嗯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你妈什么样？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嗯、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点眼了劲儿都没有啊。 怎么了？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盛饭呐、啊、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光让老太太喝汤、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 嗯， 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你看他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当了。 哎，你往哪儿当啊你？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 哎，有撤妈的吗？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你怎么撤呀？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 了。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 啊、 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羹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给谁省啊？ 给你们省了， 全省给医院了。 怎么 住院了？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啊，这病还轻啊？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啊 嗯、 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谁心狠呢、 啊、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你该买点什么呀？ 买了个大网兜。 哦， 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哎，那老太太呢？ 老太太呀、啊嗯、在太平间里头 死了。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这会儿哭妈了。 你死的可太早了， 后悔了吧？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这会儿明白晚了， 我可怎么办呢？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 啊， 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呐，孩子也没人看呐，退休金呐、啊、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指妈为马》。相声大师苏文茂对赵世忠的捧哏功力赞不绝口，他说赵世忠从不喧宾夺主，说段子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才华，但其实他的才华就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比锋芒毕露还难。苏文茂还说赵世忠为人非常好，这是公认的，按照辈分赵世忠应该是我的师叔，但是他从来不让我喊他叔，相反他称我的爱人为嫂子，也就是和我论哥们儿。每次我尊称赵世忠叔，他就会板起脸来说，您比我入门早，造诣深，不要这样称呼我，我们还是论兄弟吧。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马季赵世忠表演的相声片段打灯谜。 你呀、啊，强词夺理， 我倒强词夺理、啊， 你这个不怎么样。你听我说一个吧， 你说一个， 我说一个，让您大家一听，哎，是这么回事儿、 哎， 啊， 行， 听我这个啊， 你说吧， 我说这个，撕拉， 说呀， 完了， 完了， 啊， 他得真省事啊，刚才我那是四句，到这一撕拉完了， 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吃的， 吃的， 嗯，哪位同志吃过撕拉呀？ 猜不着。 看着了， 认输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炸鸡蛋。 哎，炸鸡蛋。 哎， 那怎么会呲啦、啊？ 热锅热油，鸡蛋往里一搁，呲啦。 这一个， 好。 怎么样？ 我听听炸鸡蛋的，一块钱没了。 好，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没的是。 再听这个， 你说， 呲啦、 说吧。 完了， 坏了，今儿我这钱都输在呲啦上了。刚才那猜不着，这更猜不着，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这是拉 啊，这个 又炸一个， 又炸一个， 不像话。 怎么了？怎么了？ 你弄十斤鸡蛋，这呲啦呲啦炸上没完，我得输你多少钱呢？ 谁让你不敢猜来着？ 你 猜呀、啊？ 别赖我， 对不对？ 我猜炸鸡蛋，我不就赢了吗？ 就是啊， 你还敢说不敢了？ 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答案来这个 啊， 听着啊，呲啦 炸鸡蛋， 错了， 什么 炸鸭蛋 啊？ 改鸭蛋了， 行了， 怎么样？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来不来去的改的， 这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啊？ 还不如我那人影呢 啊？ 不是。这样吧、我再说一个，你猜。 好， 你动动脑筋的啊。 说好吧， 你听这个啊，这得动脑筋啊。东屋里是牛棚，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30步，然后牛转过头来，请问牛尾巴冲哪边？你研究研究， 你看， 东屋里也是个牛棚， 哎， 这个牛呢倒退着出来， 是吗？ 把牛拉出来， 把牛拉出来， 这牛尾巴冲东，牛尾巴冲东， 冲东， 哎，冲东， 不对， 转回来再那什么呢？ 那叫冲西。 嗯， 那你说冲哪边？ 冲地。 哎，冲地。 牛尾巴老这样，甭管说话脸不老这样。端子，你看这牛尾巴杵上来了， 啊，像话吗？ 你得琢磨这牛尾巴，你别琢磨这牛屁股啊！ 我哪知道啊？这谁想得到的？ 怎么样？怎么样？ 好，有点意思。你还有好的没有了？ 怎么还猜吗？ 还猜？你要说好的，我就猜。 来听这个，听这个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这个。 哎， 这我可猜着了， 猜着了。 哎， 什么呀？ 杂技里那个耍狮子的，那大狮子。 耍狮子怎么三头啊？ 你看，狮子是一个假头，耍狮子需要两个人，两个头加一块，这是三头。 六耳， 狮子俩假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假腿，两个人四条腿，一共八条腿。 一只眼， 一只眼。 啊， 我这六只眼呢？ 你差五只眼，二五眼了，你这 二五眼 不对，一只眼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啊！ 认输了， 认输，认输， 你宣布出来， 这是什么？ 老太太坐马车， 老太太坐马车，哎，那怎么会三头啊？ 赶车的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马还有一个头，三头， 六耳， 马两个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马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怎么？ 马是下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啊！像话 吗？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意思 啊？你实不实 啊？不实呀。这样啊，当着大家，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下台。 好，那你得说好的， 说好的。 哎， 你听着啊，我说七个字扣一个字。 哦，扣字。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这字念什么？ 好，那我得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琢磨琢磨啊。半夜叫门问声谁？比方说吧，半夜里啊，有人到家找我来了。在门外边一叫我 赵世忠， 我在里边一问谁呀，外边呢必然回答 我。 哎，这字念我。 赵世忠 谁呀？ 我。 哎，就是我字，这不能回答别的。 赵世忠谁呀？ 他。没这么说话的。 猜着了，猜着了， 猜着了。 这字念我。 念 念我。 念成 我。 不对不对不对，再琢磨，再琢磨。 你这没错， 不对， 不不不 啊， 就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你不念我， 你也甭说不念我，我也甭说念我 啊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在这儿啊，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法？ 在桌子这儿啊，就好比是我的家， 你们家， 哎，这点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我在家等着你，你夜里来找我来。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只要你一回答我，哎，你可就输了 啊。 这是你的家，我来找你来。我一叫门，你问谁呀，我一说我 啊， 我就输了。 当然了， 我要不说我的， 算你赢了。 那行了，那咱俩 这全有什么？我非输不可，这就是我字儿。 行，咱俩找赵师。 老赵 啊， 门口等着我呢。 我转会儿，我进去了。这 怎么 了？你什么时间找我呀？ 半夜呀、 半夜三更的，我还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给外头凉快凉快。 啊，什么月份我凉快呀？ 不对吗？ 你得叫门， 还得叫门呢。 当然， 门在哪儿呢？ 这就是街门呢。 门环子呢？ 门呵，真麻烦。干脆用手拍这桌子，就算门环子。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你管着管不着 啊？行行行行。 不叫门哪儿成？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还得叫门，太麻烦了。 不在家？ 哎，在家呢，在家。 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啊 啊！你这干嘛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叫门呢？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那怎么着呢？还？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你怎么那么麻烦？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是不是？ 真是。溜溜达达大了， 大 师兄，谁呀？ 出来瞧！ 哎，出来，出来瞧！ 出来瞧！ 瞧我回去不？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你得说我， 我他不念我，我说 你这是 干嘛呀？这是 再来，再来， 再来！ 站住！ 谁呀？ 卡拉 OK 见啊！ 啊！ 你等会儿，你什么时间走啊？ 半夜， 半夜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24小时营业， 没听说过。黑天半夜我不去，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 没人就是我。 站住！ 谁呀？ 不见不散了啊！ 等会儿。不见 我，不见你问问人。 本来嘛，他不念我，那愣哥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 这是，他本来就不念我。哟，您回来了， 哦、家等我的吧，出去。 哎，怎么回事 啊？你得说我， 这干嘛呀？这么大岁数， 你有意思吗？说我呀、啊？ 他本来就不念我 的， 说我这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那不讲 理。是是是，谁呀、啊？ 我， 你说的 道教门。 这就是马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打灯谜》。著名相声演员于谦曾经这样评价赵世忠，他说在北京曲艺团，赵世忠老师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红过脸。按行规，曹云金得管赵世忠叫老祖，可他老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甘愿给曹云金捧哏，下了台之后还给曹云金讲活。无论是为人还是捧哏艺术，赵世忠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演唱的这首《想念你》。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他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放开还有温度的手。